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 苍山之下，1231阶石梯。这一次，地圣天是一步一步走上去的。苍山顶峰，枫叶遍染，开国帝王的陵墓依然桀骜而孤寂。他走到墓旁坐下，靠着韩子安的墓碑，揭开了桃花酒的酒封。他饮了一口，把酒坛在杯上碰了碰。 我去年酿的，比以前的都好喝，你尝尝。子安，子元和寒夜今日成婚了，你当年那道圣旨还真是把两个孩子凑成了一对儿，就是太曲折了。都多少年了，我还记得那年在苍城遇见你。 帝圣天望向晋南中原分界的地方，眼底现出一抹追忆。他和韩子安的故事，要从30多年前说起。35年前，云下之上，群雄逐鹿，英雄辈出。以北方士族之首韩家韩子安为甚，引有一统北方广袤大地之势。天下一众豪杰中，以15岁之龄三退水寇守护南疆安宁的晋南帝家侍女帝圣天横空出世，短短3载名闻天下。因群雄混战中原，尚无一家能驱兵晋南，虽帝圣天名传天下，却无人得知此女真容。只是有人笑言，能担此名者天下少有，想来定是不凡。苍城地处晋南中原交界处，古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。自云下大乱后，庄家霸占此城有10来年，此城为缓冲之处，南北群雄轻易不来犯，是以得保安宁。3日后是庄家三少成亲的吉日，这位嫡出的小少爷庄锦是老庄主庄胡50上下才得的幼子，平日里疼得如珠如宝，年17，今日的婚礼隆重而热闹。老城主广邀南北群雄大摆筵席3日，新娘子叶诗兰出自苍城韩户叶家，门第虽不富贵，在附近几城里却有些名声。这姑娘刚满15，生得清俊秀丽，懂些文墨，吟有几首诗画流出，得了不少赞赏。听说新娘子的兄长叶从和庄锦有些交情，一次庄锦登门拜访，偶见叶诗兰，一见钟情，不顾门第之别，硬是闹着上门求娶。庄胡老来得子，见叶诗兰出身还将就得去，便无奈答应了这门婚事。叶家从天而降一门贵亲，从此飞黄腾达，自然没有不答应的理。3月时间，定亲下聘成婚一气呵成，转眼便进了大婚之日。庄胡早发请帖，因苍城地势得利，不少雄踞一方的豪杰少不得要走上一遭，是以这几日城中热闹非凡，敢横着走路的生面孔更是不少，连带着城里头的客栈也人满为患，一金难求。海慎居是苍城头号客栈，相较于其他客栈的鱼龙混杂，此楼位于城南，格外清幽雅静。无数搬着银子打着世家旗号的马车上门，都只被一句早在月前就被人定下的话给打发了。不少人费了老大力，也寻不出究竟是哪家如此阔绰，便一日日等着那摆阔的大爷出现。哪知临近大婚，却无人出现在大门处，让人好生失望。 韩子安在院子里练了半个时辰的剑后，去了二楼临窗处小憩。他如今全握北方近半疆域，一个苍城幼子的婚事无需他亲临，只是苍城生生将南北两方隔绝百年，他对中原以南有些好奇，近来无兵事，他便义装前来。以他如今的身份终究是有些冒险，他便混在了送礼的队伍里，并未告知庄家。此处是海慎居后堂二楼，离闹市尚远，临的只是一偏僻小街，街上青松直挺，景致不错，颇为宜人。韩子安本不是个附庸风雅的人，在此处也生了敏察闲坐之心。一个二十多岁，身材清瘦，面容阴柔的青年立在韩子安身后，见他神情缓和，悄悄吐了口气，眼底有些喜色。这是他头一次为主子办事，幸而未坏了夫人的好意。他名唤赵福，云下大乱后自前朝宫中流亡而出，被韩家主母救下，安排在大少爷身边为奴。因他谨小慎微，在宫中耳濡目染，善外事，主母对他高看一眼，便逐渐将各府迎来送往之事交给他安排。这次本是寻常送礼，哪知一直驻守将营的主子竟生了来苍城的心思，才让这次差事变得烫手又重要起来。这是一次机会，若得了主子青睐，日后前途不可限量。赵福虽是个阉人，却也有些壮志。 滚！ 他暗自欣喜之际，窗外陡然响起了一阵怒骂，在宁静的街道上格外刺耳。赵福端着茶壶的手一抖，忙不迭朝下望去。 还不赶紧滚！ 小巷尽头一户人家的门从里头打开，一个少年被家丁强行推搡着出来，摔倒在地。家丁们盯着少年的眼底满是不屑，脸上有些嘲讽。少年几次想从地上站起来，皆被家丁踹倒在地。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从门里大模大样走出来，身着锦缎，瞧上去斯文，面容却是十足的傲慢。他看着地上的少年，手中折扇一合，巨傲道： 宁子谦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的德行，居然还敢动我叶家的门。 叶从手一挥，一旁的下人忙不迭地上一个布包，他往地上扔去，布包散开，几个银客子滚到少年身边。 哼，这些银子够你再娶一门亲了，也免得你砸锅卖铁去讨媳妇儿。若再敢生非分之想，别怪我不念往日之情。 哼，叶从，何为非分之想？半年前我已向你叶府递了婚书，你叶府也应了我和诗兰的婚事，如今怎能将他另行婚配？ 海慎居上的韩子安原本只是一场看戏的心，此时倒有些意外。偌大个苍城，这几日有婚事又姓叶，倒也只有一家，想来便是庄家定下的姻亲。但比起叶家，那有着清越儒雅声音的少年更惹得他好奇。赵福见韩子安眼底来了兴致，心底一宽，上前添了热茶，立在一旁也看起好戏来。叶从显然是被抓住痛脚，他朝大门四下看了一眼，见空荡荡的无人，眉头紧皱，从袖中掏出一张薄纸夹在指尖晃悠。 什么婚书？只是你这小儿随便写的一纸书信罢了。虽是写了几句一亲的话，但你当初连姓也不曾写上，只留了个名讳。我父亲不过是受你诓骗，随意应了几句，谈何定亲？ 你…… 叶从说着，拿出个火折子，朝手中的信函点去。少年刚要朝前扑，便被家丁拦住了。待那信函被烧得只剩片缕，叶从才洋洋得意地朝少年一指：“ 如今你肯死心了？快些拿着银子走人！ 我要见诗兰。叶家和庄家的婚事是叶伯父定的，诗兰定不会答应。” 叶从瞅了少年一会儿，笑得格外高深莫测，展开扇子摇了摇：“ 宁子谦。” 你一介无亲无故的寒门子弟，凭什么和庄家嫡子征婚？施兰就是眼睛瞎了也知道该怎么选，如今可是乱世，难道他要跟着你落魄一生？原先我爹看你有几分才华，收留你在叶家，哪晓得过了半年你回来还是这么一副寒碜模样。实话告诉你，这门婚事是施兰自己应下的，你早早离去，莫再上门自讨无趣。 不可能，施兰怎会嫁给庄姐？她亲口告诉我会等我回来的。 来人，把她嫁走，免得在这撒泼败坏我叶家名声。 是。 叶家其实在苍城不过一小门小户，若不是攀上了庄家，还真没几个人认得。如今倒也讲究起名声来了，真是有趣。 我要见施兰。 少年显然是个死脑筋，全然不肯相信心上人背弃，故自往里冲。他年纪尚轻，虽会点拳脚，却敌不过膀宽腰粗的家丁，不过片息就被摔倒在地，受了一顿饱揍。但他显然是个有骨气的，即使被围在墙角里群殴，也只是咬牙受着，不肯哀求半声。片刻后，有行人从小巷经过，听到这里的声响，慢慢围拢过来。门口立着的叶从面色一变，将家丁挥退。 宁子谦，今日我放过你，他日你再出现在我面前，休怪我不念旧情。 说完，一众人全退进了屋，闭上了叶府大门，只剩下墙角伤痕累累、孤零零躺着的少年。围拢的百姓看没了热闹，也不想得罪叶家，观望一阵儿，便离去了。海慎居二楼，韩子安抿了口茶，说出的话颇有几分意味深长。 庄家这回结下的亲家，倒是有些意思。 主子，听说叶家小姐娴雅温顺，素有才名。庄城主这才没有计较门庭，允了这桩婚事， 是吗？ 哎，如今看这架势，叶家小姐早有婚配，倒是可惜了这小哥了。 赵福感叹了一句，难得韩子安不动如山地坐着观了整场戏，他心底踟蹰了一下，小心翼翼地问： 主子可是要插手？ 不必。这少年丢了这门婚事，未必不是件好事。既然看见了，你拿些伤药下去。 韩子安淡淡摆手，话到一半却收了声，目光一凝，朝楼下望去。那缩在墙角的少年不知何时站了起来，他满身是伤，行到叶府大门前，盯着那堆被烧掉的纸屑。他蹲下身，将灰烬拨开，那封薄薄的信函只剩下一角。少年沉默半晌，将碎角拾起捏在手里，他立起转身，身形有些踉跄，伏在门口的青石墙上。这还是韩子安和赵福初见少年的容貌，一时皆有些惊讶。这少年生得着实俊逸非凡，而且带着一股子清冽之气。韩子安诧异的是少年脸上的一双眼，尽管刚才受尽欺凌，眼底虽有不忿伤感，却格外柔和，不带半点暴力怨愤之意。韩子安自问，以他如今的心性，若遇到此等事，怕也难做到如此。这少年着实有趣，他挥挥手，不容智慧的吩咐： 把他带上来，去请个大夫。 啊，是。 赵福一愣，低声应是，立马下了楼。茶盅里上流热气，袅袅飘散在窗边。韩子安此时尚不知，他这一句话改变了云下此后30年的命途。有些事果然是注定的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